到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冲个靓凉，一切顺利。 Misha 话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咧，作品名称叫做《勇气》嘅。当时佢正准备要投入选秀比赛，面对前面有好多好多嘅未知之数。佢用咗音乐为自己壮胆，亦都为旧友嘅自己洗礼。作曲叶巧林自己，加上 Yusuke Hatano，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都有佢，加上 Edward Chen。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咗11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叶巧林《浸浴》。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这。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喺呢度同大家共度呢一个早上。喺呢个礼拜开始咧，我哋都踏入一个倒数农历年嘅时候啦，吓。今日咧就系年27啊，去到差唔多农历年嘅期间咧，就一定要记下啲农历嘅日子，咁你先知道啊，今日几多号啊？平时咧有时都未必系会留意呢个农历嘅日子啊嘛。今日咧新历年咧系2021年2月8号。咁农历咧就庚子鼠年12月27日星期一。清早时间5点08分，室外气温系19度，预测今日最高温度24度啊。都是相当温暖的。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孤独，常记得怀念过去固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Yeah, yeah, yeah, yeah, 流星啊， 这3650夜。十年后的路，你在心。洒过的眼泪，你在心。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这3650夜， 十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啊？就系呢一个巾帼枭雄啊，即系黎耀祥做嗰套同阿九姑娘邓萃雯，咁就呢一句咧就成为一个佳话。咁嗰段时间咧，就啲人都好中意攞啊，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咁呢个真系事实啦，嗬。倒数啦嘅日子啦，咁我哋话呢个礼拜倒数啦。咁头先所讲嘅咧就系时间长啲，3650夜就系十年嘅时间。而今日咧就系喺咗几日咧就到一个新嘅一年啊，就系、是、牛年啦，辛丑牛年。不过话立春计咧，其实已经系属于一个牛嘅年份啦。但系大家好似觉得啊，揾一个日子咧喺个年初一嗰日咧，先至系真正高高兴兴嘅互相恭喜。无论点都好啦，总之咧都系踏入新嘅年份啦吓。咁今日咧就系2月8日星期一啊。天气方面咧，其实都几温暖吓。即系上个星期咧，老都讲话啊，今个礼拜咧天气麻麻吓，又话有雨啊。咁睇下个详细情况先。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咧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初时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日最高温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稍后会离岸嘅间，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咁展望咧，听日咧稍后咧骤雨，哦，真系有吓、啊，渐转频密噶。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哦。农历同埋农历新年点咧？咁啊，除夕同埋呢个农历新年咧，假期天色会好转，同埋温暖啦，即系落住一两日到先啦吓。咁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啊。

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次番，辨识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 听嘅呢首歌咧，当时咧都闹起呢个双胞胎，咁啊同一个旋律嘅歌，但系嗰阵时咧就以《千千阙歌》个风头嚟抢嗰啲，咁啊但系实际上《夕阳之歌》都系非常好听，《夕阳之歌》属于《英雄本色》嘅第三集嘅歌曲，《英雄本色》咧都系脍炙人口啦，发哥吓呢个马哥，当时梅艳芳都有主演第三集。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 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件东西，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一女的合唱，听不听得出是哪两个呢？如果不是惯常听这只歌呢，是好像很熟，但是哪个唱呢又不记得，是吧？叫做有一点动心，跟我们唱的是张信哲，还有是刘嘉玲。早晨，还有两分零钟到五点半新闻报道。徐志摩的词，陈秋霞，偶然。 我是天空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一片，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峡，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夜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连续第八晚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旺角海富苑海裕阁、鲗鱼涌英皇道卫利大厦同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先后列为受限区域。当局的目标是今朝大约六点半前完成长乐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七点完成海裕阁同卫利大厦的行动。有住在海裕阁的跨境货车司机赞成封区，表示会配合。不过亦都有居民认为大厦近期只有一宗确诊，当局因此围封全座大厦不符合成本效益。在红磡，有殡仪馆经营者说，如果当局如期解封，相信工作流程不受影响。警方说，去年兴起一种名为杀猪盘，涉及网上交友的投资骗案，去年录得181宗，受害人共损失8500万，单一最大宗损失金额1300多万。不法集团会盗取他人照片，在社交平台结识受害人，嘘寒问暖，同事主发展成网上朋友或者恋人关系，之后由瑞士主参与所谓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不法集团会设计不能够在官方渠道下载的虚假投资应用程式，配以蚀小钱赚大钱方式，诱使受害人投资，其后会以受害人曾经涉及违规活动等不同的理由，拒绝受害人取回投资金额。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下载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亦都要提防回报高至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逝世，终年100岁。在多年公职生涯入面，舒尔茨曾经担任几个内阁主要职位，包括劳工部长和财长。列根上台之后，他做过六年几的国务卿，是自二战以来任期最长的国务卿。舒尔茨在1980年代致力改善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关系，并为中东和平铺路。舒尔茨其后在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在史丹福大学商学院出任名誉教授。他当地星期六在史丹福大学校园的住所去世。胡佛研究所赞扬舒尔茨是历来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 分一天都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啦，听到我把声咧，就会喺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嘅时候嘅呢个清晨爽利。咁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都会有嘅。而家咧，暂时咧都喺香港电台嘅一、二、五及普通话台四个台都联播嘅清晨爽利，暂时都系疫情下嘅呢个四台都聯合播放的一個版本。當一切回歸正常的時候，在一台五台的時候，都盼望其實一切慢慢真的回歸正常，希望慢慢這個疫情就是漸退，大家去重上正軌，過回一些我們以往那種生活就好了。但是這個之前呢，就需要很多功夫去做，譬如說最近都很多檢測，希望呢就能夠做到清零，大家都心安理得。咁亦都喺呢个礼拜开始咧，就倒数呢个过农历年嘅时间。咁我哋中国人咧都好中意，就系喺过年嘅时候，好多习俗都会做。其中一个咧，其实都系好嘅，清洁家居，即系所谓年廿八洗邋遢。可能喺一年当中咧，我哋好多嘢咧就积积埋埋，都未清理。即系成日嘅心里边就啊得噶啦，我会有一日清理噶啦。包括即系大家自己住嘅地方里边，可能你自己有占一间房。或者总之你在家居里面占一个位置呢，是属于你的天下的时候呢，没人可以搞得到你那个位置。咁唯一呢就是要自己去清理啦。咁如果搞咗你的位置的时候呢，你搵啲嘢都搵唔到。咁清理都系㗎，其实有啲嘢呢都明知係摆喺度呢好耐都冇用。但係呢你因为又冇时间就滴唔起心肝。就趁住呢个大扫除嘅时候呢，就清晒好多嘢。清完之后呢，其实个心真係舒服好多。咁所以呢清嘢嘅时候呢，亦都劳烦到你嘅喺大厦里面嘅一啲即係清洁啊，要即係倒垃圾嗰啲呢，会同你拎多好多嘢。咁呢个时候呢亦都要慰留下佢哋啦。如果你真係抌好多嘢，抌好多嘢呢就唔一定係佢哋帮你手啦。如果啲家私嗰啲就唔去啦。即係唔可以咁样。就要即係自己都要諗一个方法去去除咗呢啲嘅家私。如果唔係呢係咁掉晒喺街度呢，亦都唔係一个好好嘅方法。咁呢个呢就係，如果係譬如你装修嘅时候呢就好啦，就有啲装修师傅会同你清理晒呢啲嘢。喺搬屋嘅时候更加啦，同你執一啲新嘅嘢之后呢，清理家居嗰啲所有嘅嘢呢都攞去堆填区。不过呢个呢都需要一啲加啲嘅费用嘅。執拾好晒之后，窗明几净，吸啖空气呢都清新好多。早晨啊，时间5:38啊。 小小海岛斜边是乐园，天空的小鸟说心愿，不管哪远，要战胜困倦，只有这道剩下优先。 Janis Chan 陈美玲嘅呢一首《鸟之歌》，朝头早起身咧，好似觉得系指定动作咧，空气清新啦，环境好优美啦，仲有啲清脆嘅雀仔声啦，好似真系一幅优美嘅图吓。咁喺城市热闹嘅当中嘅时候，喺好多即系啲车声嘅时候，咁多车声啊，人来人往咧，喺啲市区咧，你未必听到呢啲声音，唯有可能喺好早嘅时候，你去一啲即系晨运嘅地方啊，哇，嗰树即系或者鸟语花香，未有咁多人烟嘅时候咧，呢一啲声咧，你可能会听得清楚啲。鸟之歌啊，可能有啲朋友咧。有啲雀仔声系用一啲效果嗰啲咧，系加落去嘅时候咧 ，play 出嚟嘅时候咧，系令到自己好似有呢个咁样嘅环境咧，都好舒服，系咪啊？早晨啦，5:42嘅时间，今朝早咧个天气都系其实都暖啲嘅，呢几日都系啊。今日咧就系大致会多云啦，初时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啊，最高温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是展望会是稍后骤雨会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会好转和温暖。其实就是在有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就会在未来的一两天影响广东沿岸，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二和星期三华南地区会有大雨和有狂风雷暴。随着雨带的远离，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沿岸地区会是天色好转，日间温暖。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9%。咁啊，預測咧就係喺星期二同星期三咧係有雨啦，而温度咧就17.8至21.2度度。咁星期四年三十晚咧就16至23度。禮拜五啦，大年初一同埋禮拜六係大年初二呢兩日嘅温度，現時睇咧同今日都差唔多，18至24度啊。現時19度。 Tra la la。Twiddly-dee-dee, it gives me a thrill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o the mockingbird's tr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there's peace and goodwill. You're welcome as the flowers on Mockingbird Hill. When the sun in the morning peeps over the hill and kisses the roses round my windowsill, then my heart fills with laughter when I hear the trill of the birds in the treetops on Mockingbird H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it gives me a thrill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o the mockingbird's tr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there's peace and goodwill. You're welcome as the flowers on Mockingbird Hill.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I climb up the hill and survey all my kingdom, while everything's still. Only me and the sky and an old whippoorwill singing songs in the twilight on Mockingbird H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me a thrill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o the mockingbird's trill. Tra-la-la, twiddly-dee-dee, there's peace and goodwill. You're welcome as the flowers on Mockingbird Hill. Tra-la-la. Patty Page 的 Mockingbird Hill， 早晨时间5:47啊。咁通常有时咧喺年尾嘅时候咧，都会睇到一啲消息会令自己唔开心。哦，唉，有一个啦，唉，又要同我哋告别啦。咁系啦，即系呢几日听到嘅咧，就系、是、以前喺我入行冇耐嘅时候咧，都有接触睇佢嘅一啲。都佢又唔系做戏嘅，佢唱歌。我意思想系讲系听佢嘅歌曲，一把好清新嘅声音，而个样咧都系好纯纯嘅玉女形象，就系、是、沈雁啦。呢、這个就被誉为台湾乐坛嘅第一代嘅玉女偶像沈雁咧，就系、是、原来系喺旧年年尾喺圣诞嘅期间嘅时候啦，就喺美国咧就辞世啦，就享年60岁。喺今时今日嚟讲，其实都真系属于年轻。另一位之前的歌手都是我很喜爱的，就是帽子歌星，好像大帽的凤飞飞，都好像是60岁。咁佢哋两个咧都系唱歌好好听吓。咁沈雁咧原名系完全都唔拉更，叫周美伦。咁啊喺1979年喺华视嘅第四期演艺训练班毕业之后咧，因为佢外形咧就好贴近一句成语，咁所以就改咗呢个名。啲人觉得佢系沉鱼落雁啊，所以咧就攞咗沈雁一个名做艺名。自此咧就玉女嘅姿态出现。第一张嘅专辑就系《踏浪》，就系嗰套电影。我踏浪而来，而瞬间打开知名度。虽然佢好多个作品唔系话即系太多喺我哋脑海里边，但系都即系总有几首咧系首本名曲啊。沈雁，我踏浪而来。 大海，你来自何方？你又去哪里流浪？有谁知道你寂寞？有谁知道你惆怅？浪花浸湿我衣裳，洗去我心中哀伤。看那无垠的大海，闪烁着生命希望。何方？你又去哪里流浪？有谁知道你寂寞？有谁知道你惆怅？浪花浸湿我衣裳，洗去我心中哀伤。看那无垠的大海，闪烁着生命希望。 沈雁的《我踏浪而来》， 呢套电影咧系1970年嘅作品啊，喺70年喺台湾嘅一套作品。咁啊，男女主角咧都系当时咧啲最佳嘅配搭，来来去去都系两个姓秦嘅，一个又有林凤娇，又林青霞，又殷真啊等等。咁呢套咧就系秦汉同埋林凤娇拍摄嘅一套电影，系改自琼瑶嘅一啲嘅小说啦，咁就系一套文艺片嘅模式，咁啊足迹踏遍台湾南北实景去拍摄，除咗角色人物之外，即系嗰啲都应该系虚构噶啦，而其余咧都系真实嘅存在。咁呢一套电影里边就有啲好听嘅歌，就系我哋头先听沈雁嘅《我踏浪而来》，仲有呢首都系踏浪啊。 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飘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妈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 沈雁嘅《踏浪》啊，我谂系就系呢两首歌咧最为人熟悉，不过仲有一首，一阵间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嘅。沈雁咧，其实睇翻啲资料咧，我都唔记得咗，原来佢有做戏嘅，系喺1982年嘅时候，《超如彩蝶飞飞飞》就系同 B 哥哥钟镇涛合作嘅。嗰阵时，钟镇涛喺台湾咧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嘅红小生，嗰时拍戏咧即系不断咁样拍，咁系都系好红，喺香港都系拍好多戏嘅。咁而沈雁咧，就佢踏浪之后咧，就真系即系一片前途光明啊！咁佢喺81年嘅时候咧，离开咗佢原本嘅歌林唱片之后咧，就去另外一间公司。同年嘅7月咧，就凭住一首就系《一寸心》啦。呢首《一寸心》咧就系电影《蹦蹦一寸心》嘅主题歌曲，就红遍呢个台湾嘅大街小巷，更加令佢嘅声势扶摇直上，就歌影视三栖。但凡都系红咧，就系咁样噶啦，就乜嘢都有嚟做啊，唱歌啊，做戏啊，做电视台节目咁嘅样。咁佢都好多嘅爱情文艺片咧都拍过嘅。喺82年嘅时候咧，就首次挑大梁主持台视嘅一个综艺节目，叫做《雁在林梢》。咁啊，综艺大哥胡瓜当时亦都担任过，即系客串咧，就系助下声势咁啊。咁而喺82年嘅时候咧，歌坛兴起嘅另一代嘅东洋风。 玉女偶像有林慧萍啊、金穗瑶啊，同埋杨林六一啦，即系杨林一路陆续咧就系崛起嘅。而沈雅亦都因为咁样而即系有好多嘅绯闻嘅杀伤力咧，声势先至开始下滑。咁后嚟咧，佢就移居美国噶。头先讲嘅一寸心就系呢一首啦。系啦，听落咧，或者你就记起啦，系呢首好熟喎。心来自《Boom 一寸心》，沈雁同钟镇涛合作嘅电影啊，刘家昌作曲嘅。时间接近六点钟，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节目啊。 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稍后7级，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呢个节目咧就过咗一个钟头啦，继续我哋第二个钟头，仲有半个钟头之内嘅时间，我哋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呢、这个星期咧就系倒数日子啦，大家都计算下点样去即系筹备好呢个农历年，开开心心咁去过。虽然话啊，仲有呢个疫情嘅一个因素喺度啊，又唔可以去团拜啊，又或者系好多去拜年咧，但系我谂少少都会做嘅，去呢个长辈嗰处拜。拜年咧都会嘅，咁啊大家自己心知有一个嘅社交距离，大家就系都系要紧守呢一个嘅戴住口罩嗰个做法咧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真系一家几口去啊，你啲长辈度拜年喺个屋企里边，可能都起码有十个八个嘅时候咧，咁自己都即系有呢一个嘅意识先得。自己要保持啦，同埋亦都驚住會影響對方啊！如果太嘅親密咧，又唔係咁好咧，戴住口罩會好啲嚇。今日咧就2021年2月8日，農曆咧就係庚子鼠年12月27日星期一。現時時間咧接近6:02啦，嚇6:09。今日天氣方面咧就係嚇有一股偏東氣流咧，正係影響廣東沿岸。而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温暖，最高温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渐转频密。星期三咧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埋农历新年假期天色会好转同埋温暖嘅。咁今日佢最高嘅紫外线嘅指数咧，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啊。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期一嘅朝头早，年廿七嘅早上，喺钱佩兴身边咧就系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因为就嚟过年啦，个人都开心啲嘅。咁啊，因为过年啦，始终都有啲新年气氛啊。细路仔又有利是豆啦，大人又准备啲利是系封俾啲小朋友咧。封利是俾人咧，其实都系一种福分啊嘛。 施比受更有福啊。 系啦，系好开心嘅过时过节。每一年呢啲时候都系噶啦，过年啦，有情人节啦，情人节又有分开呢个中式啊，有西式啊，咁样咧，一连串。嘅啲節日咧，充斥住呢個歡樂氣氛都好嘅。咁我哋做節目嚟講咧，其實話題都多啲啊嘛嚇。 係啊，充起下，同埋咧講下啲話題可以豐富下大家嘅朝早啊。 嗯，咁嚟緊咁多節日，你想講咩啊？ 哦，我想講啲情情塔塔，梗係情人節有關嘅主題啦。 嗯，咁新年嘅都要講，就留待下個禮拜啦嚇，因為下次。星期一嘅时候咧，系大年初四啊，咁啊讲下啲新年嘅气氛都啱嘅。 好啊，其实情人节咧就对唔同人咧都有唔同影响啦。嗱，已经有伴侣嘅就可能咧谂下点样庆祝啊，揾个方法咧氹对方开心啊，补一补飞啊嘛。 嗯。 啊，至于未有伴侣嘅咧，都有少少压力噶。 系啊，通常咧成日俾人问几时拍拖啊，咁啊到你拍拖嘅时候就话。几时结婚啊？ 哇！呢啲问题好似好尴尬系嘛？ 系 其实好多年前咧，加拿大咧有个单身嘅男性朋友啊，就系、是、最怕情人节噶啦。 吓， 点解咧？因为咧一佢放工嘅时候咧，个电话即响。 系 佢阿妈咧实会打电话嚟嘅，问佢你翻唔翻嚟食饭啊？咁样嘅。 呢、這个咧系啊，系一个女性嘅电话，不过就唔系女朋友， 系 阿妈。咁其实可能真系有点而。哪个咁样系咪啊？即系最好情人啦咁样。 嗯。 咁啊 ，Dan 系啦，你又点啦？你都话中意情情塔塔嘅嘢。 梗系陪我嘅一生中最爱啦。 照我所知，因为我知道你个底啊嘛。 系啦。 你又系好似头先你所提嘅男性朋友咁，系同阿妈喺情人节度过，系咪啊？ 嗯，系啦。 啊，不过其实咁都好，因为情人节咧唔单止净系讲男男女女嘅情情爱爱，其实家人嘅爱都包括噶嘛。 当然啦，可以。擴闊嗰個愛嘅定義啊，唔一定係解男同女嘅。 嗱、咁今日你都話係想講有關情人嘅嘢啦，就同我哋介紹啲咩咧？ 我想介紹一張相，咁咧相裏面兩個主角啦，情侶啦，係二十世紀咧西方流行文化最出名嘅，就係、是、John Lennon 同埋 Yoko Ono 啊。 即係約翰連龍同埋小野洋子啦，係咪？咁啊，印象中咧，佢哋真係形影不離嘅。成日咧都俾啲攝影隊咧就影到佢哋喺紐約一齊行街、唱歌、錄音、訪問咁樣喎嚇。 係啊，佢哋真係好鬼煙韌噶。咁咧今集清晨所理咧，我就要介紹佢哋兩個嘅硬照啊。 嗯、 可以話係咧，佢哋眾多合照之中咧最特別同最有意思嗰張。咁亦都多得嗰個攝影師啦，就叫 Annie Leibovitz。 喂，咁不如簡單就叫佢做 Annie 咯，嗬。 嗯，好啊。 或者又略略介紹下呢個 Annie 嘅背景啊。 嗱，未介紹呢名美籍攝影師 Annie 嘅背景之前咧，要先講下佢咧鏡頭下嘅拍攝對象。 嗯。 啊，等我吸一啖氣先。 嚇、啊？ 因為咧個名單都幾長嘅 嚇。好啊，好啊。 嗱、 啊， 歷屆兩任嘅美國總統克林頓同布殊、曼德拉、Bill Gates、米高佐敦、拿華替魯娃。塔倫天奴、阿洛舒華、辛力加、史泰龍、德比特，仲有1991年10月懷胎全身赤裸嘅迪美摩亞等等。 哇！真係星光熠熠啊，怪之你話要吸啖氣先啦嚇。 嗯。 咁呢個 Annie 佢個背景都真係好犀利。 啊，可以係又可以唔係嘅。嗱，佢屋企咧本身唔係有錢嘅，係第三代嘅美國人。爺爺咧係羅馬尼亞裔猶太人，逃難到美國嗱，因為咧佢爸爸咧係美國嘅空軍中教啊，成日需要咧舉家移居美國不同城市。 嗯， 而佢開始對攝影產生興趣咧，係源於打越戰嘅時候啊，跟隨佢爸爸咧被調派到菲律賓嘅軍營生活，影響當地嘅美軍啊。 係、咁其實讀書嗰方面佢又點啊？ 直到他中学毕业咧，喺三藩市艺术学院攻读绘画。原本咧佢系想做艺术教师嘅，但系自从咧佢参加完一个摄影嘅工作坊咧，佢立即咧就转去主修摄影啦。 哦，咁莫非呢个就系佢嘅人生转捩点？ 冇錯，1970年剛剛創刊的 Rolling Stone 滾石雜誌急需一名咧幾乎唔收人工的年輕攝影師。 咁啊 ，Annie 就走去應徵咧。 冇錯，三年後仲升埋職添，可以咧親自為搖滾樂巨星影相啊，仲要係影封面相。嗱，我今日咧就係介紹咧，就係 Annie 為 John 同安奴咧1980年影嘅滾石雜誌封面相。嗱，錢，麻煩你幫我形容一下呢張相啊。 呢張相咧，其實我諗啊，好多人都見過噶啦。嗱，係一張彩色相嚟嘅。相裏邊咧，我又覺得有幾樣嘢咧都好特別嘅。嗱 ，John Lennon 同阿小野洋子咧兩個人就瞓咗喺一張鋪咗象牙白色地氈嘅地下上面。咁啊，小野洋子咧就著住黑色嘅衫，加條深藍色嘅牛仔褲。而揽住同亲吻小野洋子嘅 John Lennon 咧，佢就冇着衫冇着裤，咁佢嘅背后咧就有张白色嘅 sofa， 而睇到 sofa 嘅边缘咧有条牛仔裤嘅裤脚，我估嗰条应该系属于 John Lennon 嘅，系咪咧？嗬？ 嗱 ，Annie 咧影呢张相咧系 John 生前影嘅最后一张相啊， 即系话喺之后阿 John 就俾人枪杀啦吓。 冇错。在影完呢张相嘅五个钟头后咧 ，John 咧就喺自己屋企楼下咧，俾人连开五枪。 咁事件发生嘅就系1980年12月8日嘅下午。咁啊 ，Annie 咧就系约咗 John Lennon 同小野洋子喺佢屋企度影硬照，准备咧就系用嚟做下一期嘅滚石杂志嘅封面。咁雜誌原先嘅要求咧，就係話只係想影阿 John Lennon 一個，但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啊，佢就有要求啦。John Lennon 話：一定要有埋小野洋子先得嘅，我要兩個一齊影咁樣啊。 嗱，結果咧呢張相咧唔單止成為 John 嘅遺照啊，仲係記錄咗咧呢段時期最出名嘅一對情侶。而 John 被槍殺之後咧 ，Yoko 喺一個訪問中咧係咁樣講嘅。 一收到消息之后，我就想点解冇人话俾我听阿 John 将会被带走嘅咧？ 嗱，拍摄当日嘅气氛咧，其实都几融洽噶。当佢哋咧睇翻嗰啲即影即有相片嘅时候咧 ，Annie 话阿 John 咧立即从多张相片之中咧拣咗呢张相，然后咁讲： 你完全捕捉到我哋嘅关系，应承我呢张相将会成为杂志封面。 呢张相的确成为1981年1月22号特别用嚟悼念 John Lennon 嘅滚石杂志封面。嗱，正话钱咧，你描述过呢张相啦。嗱，当中嘅特别之处咧，我逐一会介绍一下嘅。 好啊，咁不如就由头开始，即系个头啊，真系阿小野洋子嘅头系点咧吓？ 嗱 ，Yoko 长长又带少少挛嘅深黑色头发摊开晒。放喺嗰張咧象牙白色嘅地氈上面，感覺係咧嗰啲頭髮咧全部向上飛起曬，而佢喺相裏邊嘅姿勢咧係垂直，又有少少咧向下墮咁嘅。加上咧阿 John 嘅右手咧緊握住佢阿 Yoko 嘅頭髮啦，好似阿 John 咧唔俾 Yoko 離開咁。 佢哋之間嘅眼神都有啲奇怪咁嘅喎。 奇怪在咧，佢哋雙方咧係冇望住大家嘅。但是暗示一种沟通，而 John 呢揭埋双眼呢亲吻 Yoko。 咁即是代表咩呢？ 代表奉献。Yoko 微微睁开双眼望向远方，似是不想接受 John 的亲吻。John 呢就仿佛已经不再存在了。 哇，咁即是成件事去回望返，似乎小野洋子是咪有啲预感咁呢？ 真係唔知啦。 嗱呢张相呢就影到少少嘅嗰张白色嘅 sofa 啦，同埋个 sofa 边缘呢有牛仔裤嘅裤脚，又系暗示啲咩呢？ 嗱呢张 sofa 同嗰条牛仔裤嘅裤脚啊，可以解作呢摄影师 Annie 呢强调呢张相嘅现实性，表面上咧有少少难明啊，但系其实咧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拍摄嘅背景就系 John 同阿 Yoko 居住单位嘅客厅地下。 嗱，咁啊，小野洋子佢就着到全身都黑色啦，就加条深蓝色嘅牛仔裤，但系 John Lennon 咧佢就全裸，咁又点解咧？ 嗱，佢哋之间咧着衫。 同埋赤裸呢個對比咧，突顯 John 嘅表露無遺啊。 嗯， 但係佢嘅姿勢咧，捲起又攬實 Yoko， 顯示咧阿 John 嘅脆弱同埋被保護嘅需要啊。咁阿 Annie 咧就憶述翻咧開始拍攝嘅時候咧個過程係咁樣嘅。 當阿 John 除曬衫褲之後，小野洋子都想除去上衣。我冇預先諗定點樣影呢張相。总之我就叫小野洋子唔好除任何衫。当我拎起相机影佢哋嘅时候 ，John Lennon 就好自然咁攣埋个身揽实小野洋子，咁就出现咗呢一张经典嘅相啦。 嗱，如果听众有兴趣睇下呢张相咧，其实喺 Google 咧，只要输入呢个摄影师同埋阿 John Yoko 嘅姓咧，咁就睇到噶啦。嗱，呢个摄影师叫 Leibovitz，L-E-I。Bovitz， 仲有 John Lennon 嘅 Lennon 啦 ，Lennon， 同埋小野洋子嘅姓啊 ，Ono Ono， 咁就睇到呢张经典相片噶啦。 嗯，咁大家上去睇嘅时候，睇你嘅感觉，同阿 Dan 头先所形容嘅会唔会都好相近？又或者可能要睇到啲嘢都唔定啦。 嗯、 好啦，咁啊介绍过之后咧，我哋都要听歌啦。咁梗系听男主角 John Lennon 嘅歌咯，嗬？ 梗係啦，嗱，佢認識阿 Yoko 嗰陣時咧，有感而發咧，其實寫咗一首金曲叫《Love》，關於佢對愛情嘅睇法嘅，旋律簡單輕快，有啲似童謠，歌詞好簡單，但係同呢一張相一樣啦，充滿哲理嘅， 嗯， 《Love》。希望大家喜歡。 是。好啦，咁下个星期见 Dan 呢就係、是、新年嘅时候喽。我哋要讲啲新年嘅嘢啦。 耶。 咁年初四见啦，预祝你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Love is real。Real is love。 大家好，我是谭永伦。通常我每日我差不多是在八点前我都会醒，因为生理的时钟就会叫醒我要去洗手间。我起身我会做几样东西，我要看完全香港的各大报纸，亦都会看新闻，看完新闻和看完报纸我就会吃早餐。吃完早餐我就会打电话问我助手今天要做些什么。咁如果係時間許可咧，我就會做下運動啦，跑下跑步機，或者係喺跑步機跑下步咁樣。咁跟住翻嚟沖完涼咧，我就會準備我嗰日要做嘅嘢啦。咁祝大家咧同我一樣，日日都開開心心， 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早晨啦，差唔多到六点半钟噶啦，仲有大概四分钟到嘅时间。室外温比头先咧就低咗一度，现时系18度啊。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似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爱情陷阱，1985年嘅时候咧就攞好多奖，无数嘅奖项啊！好啦，结束我哋今朝清晨首例节目，听日有崔博士啊，绘画怡情论养生，现时温度18度，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连续第八晚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旺角海富苑海怡阁、鲗鱼涌英皇道惠利大厦同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先后列为受限区域。 当局的目标是今早大约六点半前完成长乐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七点完成海渔阁和卫利大厦的行动。有住在海渔阁的跨境货车司机赞成封区，表示会配合。不过有居民亦都认为大厦近期只有一宗确诊，当局因此围封全座大厦，不符合成本效益。在红磡，有殡仪馆经营者说，如果当局如期解封，相信工作流程不受影响。印度北部冰川断裂引发洪水，冲毁两座水电站，至少九人死亡，仍然有大约140人失踪。事发在北阿肯德邦，断裂的冰川属于喜马拉雅山冰川的一部分，冰川断裂之后堕入河入面，导致缺堤并引发洪水，冲毁水电站堤坝和河边部分房屋，下游村庄已经疏散，大部分失踪者是在水电站工作的人。印度传媒报道，救援人员在一条隧道入面救出16名被困的人，当局出动包括军警在内超过2000人救援，军方又派出飞机、直升机和海军蛙人前往灾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军事联盟说，拦截并摧毁两架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发放的武装无人机。联盟发言人说，星期日凌晨拦截一架载有炸弹的无人机，之后又拦截另一架，两架无人机都是飞向沙特南部，针对平民和民用目标。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2015年加入也门内战，支持政府军和亲伊朗的胡塞武装作战。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宣布不再支持沙特等国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计划撤销对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定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而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8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新型肺炎疫情在地盘扩散，继续受到关注。当局透露，而业界正研究将会要求进出地盘的人必须要持有阴性检测的证明，预计本星期内公布方案细节。有工会支持做法，认为当局应该安排流动检测车到地盘方便工人，并且应该由更衣室着手，亦都有团体建议措施分阶段执行，先由大地盘做起，阵间会讲下。 疫情之下经济大受影响，亦都多了人失业。社联分析了去年第三季的失业数据，发现情况都挺严重的，受影响的家庭超过300,000。社联的负责人稍后会讲下调查的结果和建议。 网上骗案不时就听到了，警方就说去年就有181宗涉及网上交友的投资骗案，受害人损失达到8,500,000。手法包括盗取他人照片，在社交平台去认识一些受害人，更加会设计一些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博取受害人信任。警方更加说这种手法叫杀猪盘，稍后会讲下详细情况。 近年澳门都出产不少受欢迎的网上影片频道。